管理品牌，引领未来式体检，400666337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涮肉一定喝小二，豆汁儿必饱酒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周寻找诵读人的诵读征集主题是北京。那提到与北京有关的文学作品，一定要读的就是老舍先生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79岁的朱鸿谋老先生诵读的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的节选。这一段讲述的是祥子刚买上属于自己的人力车时的一段心情描述。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自己的车当然格外的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假若不快跑的话，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1寸多，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不错，他的皮肤和模样都更硬棒和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当他走到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然不说什么，可是心里头暗自的喜欢，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的成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欢迎大家通过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上传你的朗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评选。12月31号，北京电台邀你一起用声音来跨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名剧是戏曲艺术的呈现载体和传承形式，很多朋友喜欢京剧，往往是从喜欢一出戏开始的。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就跟您一起聊聊京剧艺术的名剧文化。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李宝辰先生，欢迎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是不是应该 听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好，你们好。 好，还有一位是文化学者杨成先生，欢迎杨先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两位老师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也是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戏曲节目和曲艺节目的主持人尚远。 对，今天尚远要给我们稍微深入浅出一下因为听你的节目的朋友都是票友或者是比较专业的。 戏曲迷，曲艺迷。 对。打开的听众啊，我觉得可能对京剧没有那么了解，你要负责说的有意思，是吧？ 两位老师肯定说的很有意思。 对，我们 因为两位老师，我听好像听这个口音都是老北京，是吧？而且都是特别娓娓道来，很善谈的两位学者。 对，刚才聊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位老先生逗着呢，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啊。我们的问题是：戏曲演出中。压轴戏，戏曲演出中压轴戏指的是演出中排在什么位置的戏呢？有三个选项 ：A. 倒数第一个 ，B. 倒数第二个 ，C. 中间的啊。一听我们这题的这个深浅难易程度啊，两位老师就笑了啊。我们压轴戏指的是演出中排在什么位置的戏 ？A. 倒数第一个 ，B. 倒二 ，C. 中间的。您认为哪个是正确的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其实最近一些年来，针对京剧名剧的记录和研究有很多，也不乏佳作。 是， 那么北京市文史馆和长安大戏院联合主办的这个北京文史京剧专辑，就是以这样一种一剧一册的形式给我们介绍了10个京剧经典的剧目。 对，也是在这个专家顾问团体精选之下，选出了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最有名气啊，在这个观众听众这个心目当中都非常喜欢的10个剧目，各有侧重，各有代表。 在这儿要问问二位专家了，因为京剧的剧目它取材是不同的，像我们外行可能觉得，哎，今儿唱的是这个挺热闹的，明儿看唱的是那个节奏比较慢。那么这的不同的剧目它都取材于哪儿？我们问问来源，它最后成为了经典的名剧。 李先生说说啊。 其实这个京剧呀剧目最多的还是三国戏。他为什么三国戏多呀？他就是因为什么呀？小说《三国演义》，他在明代就这个流行了。然后呢，就是剧种开始移植他这个剧目，就是根据这个书编的故事而变成了这个戏曲。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啊，这个 慈禧之前啊，宫里头比较流行昆曲， 嗯， 所以当时呢，在乾隆年间呢，就编了好多戏。那时候那个戏啊，都是那个连本的，基本上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一出戏有全本的这三国，叫《鼎盛春秋》， 嗯， 它可以啊连演两个月。所以后来呢，等于就是说，到了清末。京剧呢兴起来，慈禧特别喜欢京剧。然后这时候实际上京剧它之所以啊能够就是成为国粹，它发源于北京，当然它是从什么徽班进京，容纳了中国这个戏曲呢，各个地方戏曲的精华，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艺术。所以它是起源于北京，最后呢推向了全国，但是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说最多的这个戏应该是三国戏， 嗯，三国戏多，哎，这个还真是，特别是三国戏里面，因为人物众多，而且会有很多群戏， 对， 是吧？所以我们知道过去这个三庆班啊，有这个三国志，当然后来萧长华先生给这个傅连城科班啊，又排了很多三国戏的剧目，傅连城的这些学生，这些毕业生。有的是流派创始人，有的是大师，又把这些剧目推向了全国。嗯，到今天舞台上也还有这方面的呈现，包括咱们这十个书里头，这十个戏里头，就有《龙武呈祥》，是吧？ 对， 哎，这也是三国戏。 嗯， 哎，好。 那关于这个京剧这个题材的来源哈， 嗯， 杨成先生其实也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嗯，这个我们知道，京剧的确是由。这个文词相对比较雅致的，还有很多我们今天话说很接地气儿的哈，是不是跟有的说唱艺术，或者说跟早年间的这个话本小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是吧？嗯， 你说的很对，这个中国戏曲啊，种类繁多，全国目前统计啊，有350多种， 嗯， 戏曲 300多种， 这是戏曲， 嗯， 这个戏曲这个词儿。什么时候出来的是南宋，南宋的南戏，历朝历代这个戏曲都在孕育，它的范围都在扩大，题材都在不断的充实。京剧的这个形成呢，就是在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发展当中，中国戏曲的构成。你说戏这个字儿，繁体字这个戏， 嗯， 这个我这儿没法写， 嗯， 大伙儿也没法看。 您描述一下， 那个、左半部，它就是什么呢？从虎， 嗯， 从斗；右半部从革， 嗯， 就是表示在祭祀的时候，一个人戴着老虎帽，拿着枪在那舞蹈。 哦， 这就是咱们最早的戏剧的起源，它是从这个祭祀开始的。那时候的人呢叫优。就优秀的优啊， 嗯， 叫排优，这个优人呢一直传到现在，像在日本他还在流行这个，当时呢一些个故事由演员扮演，讲当时的事情来感定君王，咱们还留下那个幽梦衣冠这样一些成语，所以中国人呢从早就很喜欢用一种表演，用一种歌舞来表现。王国维说呢，中国的戏曲是。歌舞演故事， 嗯， 用歌舞来演故事， 嗯， 发展到这个清朝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这个戏曲的种类很多，就逐渐的凝聚到京剧上。刚才这个李老师讲了，明朝的时候，昆山腔就是昆曲，盛行一时，宫里也喜欢，也是覆盖全国的， 嗯， 他这个东西呢，文雅。 士大夫阶层最为欢迎啊， 特别适合上层那种消闲， 是 那种慢节奏的生活。 而且他们不但看，他们还唱， 还唱， 还从事创作。 我学校里的老师， 嗯， 像朱德熙先生， 嗯，大学 像林涛先生， 嗯， 没事就唱，都唱。他们原来业余爱好就是唱，后来当然也都很喜欢京剧， 嗯， 就是民国那一代的文人学者。像俞平伯他们这些个老先生， 嗯， 那么昆曲都有基础。那么后来呢，就是时代发展了，观众的要求不一样了，从宫廷走向民间了，这样呢， 刚才李老师说的昆曲，然后就梆子， 嗯， 是吧？其实梆子非常好听， 是、 嗯、我个人就特别喜欢梆子。 嗯， 最近来北京的这个秦腔， 嗯， 那也是京剧的一个源头。 是， 还有呢，就是这个昆、徽、徽剧，还汉剧，徽汉、昆梆这四个河流慢慢形成的这个京剧。你过去一场戏讲究两下锅三下锅， 就是同一个一个戏曲故事当中 一场晚会， 哎，有不同的声腔， 哎， 而且这个观众看着也不是觉得特别的隔离哈、 啊、哎、 嗯、 对， 嗯， 所以这个京剧呢应该说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戏曲取其精华， 嗯， 加以改造适应创造这种新的剧种，很快就被称为国剧国粹， 嗯， 所以 受到广大的欢迎， 所以它的综合性是非常强的哈。 对， 嗯， 上节目之前呢， 哎， 和李先生聊了会儿天， 是 李先生说， 嗯， 我小的时候就不爱京剧，我觉得又吵又慢，我觉得您说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就觉得这舞台上的这个演员啊，咿咿呀呀，一句话唱了那么久，就让人觉得看不下去啊！那京剧的美究竟在哪儿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票友如痴如醉，而我们这些城外人觉得看起来并不吸引人呢？ 嗯， 他那个，这京剧啊，它实际上是这个农业社会、啊、产生的艺术形式，因为在农业社会相对来说的社会比较封闭，社会流动性差。就是说一般的社会上层呢有较多的空余时间，一般来说呢就是说你有空余时间，你又中意某一件事情，你不会让它很快就结束，所以这个慢它实际上就打发了你的空余时间，让你在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进行这个享受。正是由于它慢，它呢才能够产生像中国所特有的这种审美形式。 嗯， 你比如讲吧，现在讲有戏迷有票友，实际上这是审美的团体，实际上跟那个创作团体呢它是在台上，那么你审美团这团体呢它是在台下，唯独呢就是说中国这个戏曲表演它跟西方的比如说这个话剧表演它不一样，西方的它讲第四堵墙，让演员要求你呢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把面向观众的这个台口看作是一堵墙，台上人是看不见这个台下观众的，所以你比如西方的审美讲究要安静， 嗯， 我们中国的审美呢讲究要叫好叫道好，唱到好处手舞足蹈， 嗯， 那就是说这个农业社会产生的这个它这京剧城市慢，它唱的慢有什么好处啊？你要想学习一个东西莫过于它慢，他只有说在慢的当中你才能够学会，而且你不断的一出戏不断的听反复才能使你熟练， 嗯， 这样的话在你离开了舞台离开了演员你可以自娱自乐， 嗯， 就我小的时候啊的确是听过很多戏，但是应该讲失去了很多机会， 嗯， 怎么呢？ 这样的话呢不见我当时不喜欢，所以有的时候叫这个睡觉啊或者是或者呢就是吵吵要回家， 嗯， 所以呢你要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京剧你如果你能够听进去， 嗯， 那么呢你偶尔比如说你看了一场戏它能激发你点兴趣的话，如果你再看那么你逐渐能看出了门道，那么你就会逐渐的喜欢上， 嗯， 当然喜欢呢有程度的这个所区别， 是 我们今天呢也不可能要求年轻人甚至就是说上岁数人去像过去的那种戏迷追着这个角儿跑啊，那种时代应该讲已经过去了，因为什么你得承认社会在突飞猛进，民众的审美形式是多样化的， 嗯， 那么京剧可以作为这种多样化当中的一个这个奇葩，那么既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我们要传承下去，那么传承怎么这个传承呢，它不能光靠演员，它还要靠这个 审美团体、 观众、 啊、他没有这个听众的话、啊、你演员给谁演、啊、 是、 嗯、 对吧，所以中国的这种特有的审美形式跟审美方式应该讲是中国所固有的，那么这种东西因为是你 因为是你固有的，所以它才能够长久，它才能够在世界这种文化之林当中你占据所一席， 独树一帜，因为独特啊。 嗯，刚才呀、李老师说了，说这个很多听众也好，观众也好，要看这个熟戏啊。我们老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 对 啊，这个听书呢，最好是这故事情节，这评书没听过，越熟的戏越朗朗上口啊，每次观众还爱看。看不腻是吧？包括我们这次北京文史京剧专辑当中，有这么一本就是《四郎探母》，这是一个屡演不衰啊，这个喜闻乐见、脍炙人口的。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也是这个《四郎探母》这个书当中图片的两位主演杜振杰和张惠芳合作演出的《四郎探母》做工片段，我们来听听。 不能过关。 们欣赏了一段啊。 嗯，这是杜振杰、张惠芳二位合作的《四郎探母做工》，这也是我们这个北京文史京剧专辑当中的一册啊。你要说这部书，我还真是看了。 嗯， 两位老师也都参与了，这个审稿也好，还是这个。这个著作啊，很多研究的文章也的确是看到了很多名句的风采，名句的由来，还有史实是什么样，我们的这个剧目编出来它的特点在哪儿，还有很多看点在哪儿啊。 其实第一次和两位先生啊，就是和专家一块儿听戏，然后他们的这个论点，他们的点评其实非常非常的精彩。 是， 比如说刚才说到了这个老旦啊，那么这个就是舞台上的老太太，女性的老年，那么其实是应该男旦去表演他更合适，男性更合适， 男性演员 更合适，是吧？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规律在？ 他这个。中国这个戏呀、一般人认为呢，就是说台上的女性由男性来演，在过去呢一般认为就是说男女地位不平等造成的，实际上这是一很大的误区。为什么就是所以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在明朝以前啊，这个元代有个这个有一部著作叫《青楼集》，这青楼集呢记录了110多位女演员，就是可见就是说明代以前在这个舞台上的女性角色是由女性来演的，他这个并不关系到就是男女不平这个不平等的问题。他为什么后来一律变成男呢？这是由于啊到了明朝以后啊官场纪律改革，就是说当官的人在娱乐时候不能携妓，也不能够啊找这种女性演员陪伴，最后就变成了小唱。这个小唱就是男性啊扮演女子，久而久之到了清朝这个继承了这个。所以在清朝把这个男性演员称为叫相公，这相公什么意思？就是相姑娘。 哦。 所以把后边那个娘给去了叫相姑，相姑转成现在我们写的那个相公。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由于呢这个戏班里没有女性演员了，那么他必须呢在这个女性要由男性来演，那么就产生了老旦呀、青衣呀、什么闺门旦呀、什么花旦呀等等。那比如以老旦为例，因为他过去呢是由男性来演，所以呢他就是说那个声音啊应该讲他能够做到比较宽厚而苍老。 苍老啊。 这个戏班有一句话，叫男怕西皮，女怕二黄。 那么究竟这个男性演这个女性角色有什么样的这个历史呢，或有什么窍门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说。 一会儿回来。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 即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 SKP 璀璨新年季精彩活动纷至登场，会员尊享银行刷卡礼5倍积分，购物满2000元还可获得 SKP 浪漫冬日礼物基金。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小姐姐，小姐姐，现在选什么基金好啊？ 指数打折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指数打折， 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现在同样的钱可以买入更多份基金，低位投资，为牛市提前布局。 买基金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基金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京剧文化之门，跟您说说京剧艺术当中的名剧文化。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李宝辰先生，欢迎李老师。 您再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啊。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还有一位是文化学者杨成先生，欢迎杨先生。 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的 观众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尚远。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题目，在戏曲演出中压轴戏指的是演出中排在什么位置的戏呢？A 倒一，倒是第一个。B 倒二。C 中间的。看看大家的选项。韩志倒一。人过 选 B 啊。 B 是什么？ B 是倒数第二个 啊。选 B 的有谁呢？有若若，有人过，还有 DBX 冰心，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啊。阿明选的是倒数第一个。其实我们平时可能经常会说，哎呀你是压轴的，意思是你是最后一个啊上台的。但是在戏曲演出中，这个压轴到底指的是第几个呢？ 我们请宝辰先生给我们说说吧。 其实啊，这个就过去演戏啊，除非那个连本的它是一出戏，一般来说呢，就是这种折子戏之类的，就是比较短的戏，它有好几出。一般来说过去啊流行的是五出，就是头出、二出、中轴、压轴、大轴。那就是说大轴为什么呀，就是说呢是属于最名的演员，而且呢相比来说在这种折子戏当中演出时段比较长的，是称为大轴。这个当然这些年呢由于时代变迁，词义是会发生变化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要认为就是说哪个演员好像是唱压轴的，也未尝不可以。 那我多问一句，中轴指的是？ 中轴就是中间那出，一般它过去就是五出戏。他就是说呢，过去啊，比如说请堂会，它有全堂半堂之分。全堂从什么时候演呀？就是午饭过后一直演到午夜。这个半堂呢是晚饭之后演到午夜。 是 一般这种半堂的基本上演五出戏。 节目的下半时段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目，我们这次的北京文史京剧专辑有一本就叫《穆桂英挂帅》。那京剧《穆桂英挂帅》是从下列哪个剧种改编而来的呢？ A 河南曲剧， B 河南豫剧， C 河南乐调。这个 难度指数有点高了啊。 三个剧种啊， 您可能最先想到的那个是不是对的呢？ 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 嗯，对，这个上半时段最后我们聊到了这个京剧的这个老旦这个行当啊，特别是刚才在这个广告中间，我们和两位老师也都聊了，他们二位当年看戏的一些情景，听戏的一些感受，特别是杨成先生提到了李多奎李先生的这个老旦艺术啊，包括还提到了这个明筹马福禄马先生串演老旦，比如刚才您提到那个清风亭里面的贺氏啊，包括这个八大锤里面的乳娘啊，包括实际上现在经常在舞台上看到的很多戏里面的乳娘啊，包括这春秋配里面的乳娘啊，过去好像男性演员演起来可能舞台张力啊，这个气氛的把握，甚至有的时候有点这小喜剧气氛的地方，男演员可能演得更有张力一些，是吧？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啊。 我这个小时候看的这个戏啊，基本上这个老旦呢都是男演员。 嗯， 刚才李老师讲的李多奎， 嗯， 还有这个像这个马福禄，他偶然也唱。嗯，也唱旦，他两方 是 报， 是 又唱潮又唱报。我就看那个他跟马连良先生演的这个那时候叫天雷报， 嗯， 现在叫清风亭， 是 那个，这出戏的这个感情跌宕，戏剧冲突相当激烈， 嗯， 而且他是触及人的底线，就是说恩将仇报，不是说仇报的，但是恩不恩报，让两个老人当场死亡，这是很感染这个观众的一出戏。那么当时中国是百善孝为先， 是 这个孝道非常重要。这出戏呢，就像梅葆玖先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看我们京戏哪出戏不是让人学好啊，这出戏就让人要尽孝，要知恩图报，要对父母有一份完全彻底的孝心。 嗯， 那这出戏的这个老太太这个演起来非常的繁重，所以我总感觉现在演这个旦角啊，就是真正是那个女士来演呢，就是出不来那个感情，爆发不出来，她受一定限制。 另外，如果说单论唱功戏的话，可能女性演员演老旦角色，她的声音条件可能有些比较有独特的天赋，因为她的音区啊，声音的状态可能更合适。就您谈到的很多做工的或者以念表演为主的这些老旦角色，可能男性要发挥的优势更多更大一些，是吧？ 再比如这个唱功的， 嗯， 像这个最早我听这个，裘先生跟李德奎的刚出来那个《赤桑镇》， 60年代初， 哎，60年代初，我连着他没演，我必须， 嗯， 后来我还给他录了音， 哦， 这个我特别的就感觉到。这个嫂娘确实是抚养包拯的，这嫂娘， 嗯， 不是小妹妹， 嗯， 不是这个，哎，也压不住台，那出来一念这个定场诗， 嗯， 一打引子，那就是让人看到是一个心地非常宽广， 嗯， 抚养了这个包拯的那么一个好嫂娘， 嗯， 跟着一翻个儿就去赤桑镇。那个时候包公还不穿那个，不带项貂，不穿蟒，是穿的平常的靴子，那家常的衣裳。但是直到最后的时候，他才换那个，结尾。所以两个人一句一句的咬那个感情的变化。我还要说一句，这个剧本写的非常的好， 嗯， 没有一点儿拖沓、空闲的，你肩不容发，你根本没有功夫去有一个喘口气儿的功夫。 嗯， 跟着戏上走，两个演员非常累。这个李多奎演的这个嫂娘，那确实让人服气。到最后时候，这个包公那样给他赔情，那样表示自己要给他养老送终，这个戏达到高峰。现在我看，我这话可能有点不对啊，就是好像就是有差距。 嗯， 这个差距不是演员不努力。 嗯， 现在我们的演员旦角演员非常好，这几个演员。你像对花枪这个戏就非常好， 是 我感觉这个女演员演， 嗯， 那表现的挺好， 嗯， 那个这像赤桑镇这样，像这个清风亭这样的， 哎， 还有李逵探母， 嗯， 李逵探母是袁先生跟李金泉先生，李金泉的嗓子就有点变化了，就不大像 这个李多奎那样那个浑厚，他就比较高亢，他高亢非常好，确实他也是在男旦里的男老旦里非常好的，那个戏也是达到一个炉火纯青地步。 嗯， 所以我就想，如果说我们今后在继承这个戏的时候，我们要创新，但是我们还要守本。什么叫守本呢？把原封那个端过来，您先别分析，您先给他端过来，我们培养几个男的老旦，我想对京剧的发展有益。 对， 先继承下来， 哎， 然后再求创新啊。 是， 刚才尚远说新书熟戏啊，新书 生书熟戏， 就是这个书呢，我们是希望它留扣子，有悬念，然后我们知道后面怎么样了，很想知道啊。 对， 那么熟戏。相对来说是一个在一个已经了解的故事情节当中，一个城市化的表演当中重新去体味他给我带的这种审美享受， 甚至自己就会唱， 哎，就是 还愿意去看。 这个可能是外行不是票友的朋友不能理解的，说你那戏都看过800遍了，你还在那儿看的那么如痴如醉，你看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个京剧的魅力。为什么讲京剧有这个魅力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啊，京剧在形成之后，其实它的本子就是一个躯壳，它不像西方这个戏剧，它讲本子是一剧之本，它有导演，它必须得按照台词讲，你错就是你添减台词那是不行的。但是中国这个京剧，它实际上演绎的故事都是非常简单的。它为什么要简单呀？它关键就是这里边的唱念作打它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不可能将这故事编得特别复杂，应该讲它的故事是非常简单，而且它的这个因果关系是你一猜就能猜着的。但是这个戏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人讲听戏听戏闭上眼睛，那就要体现到这个剧的唱和音乐。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重复性，你越重复了，那么它每一个细节都丝丝入扣的时候，那么你在心灵当中产生一种这个愉悦，在愉悦当中你感到了快乐，那么你现在难以消磨的时光就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嗯， 这是中国的这个戏的，说的是西洋的这种，讲这文艺享受所做不到的。 嗯，而且每一个成熟的演员都有他独特的表现的方式，可能同样的唱词有些细微的唱腔的变化，甚至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演员，或者说甚至同一个演员在不同演的时候，哎，他也有一些微调，投入的方式也不大一样。 他这个你比如讲不同的角儿，他的唱词是不一样的。 嗯， 你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例子，就是说讲这中国这个戏他能够就是说随便改戏词，比如说这个梅先生，曾经和陈德林学过戏，他虽然没有拜过这个陈德林，但是他受陈德林的这个等于好处是比较多。陈德林老了以后，生活当然是水平有点下降，请他一块儿唱《大灯殿》，由陈德林演谁呢？这个王宝钏，梅先生自己演代战公主。但是这个戏词里头有这么一句，就讲是啊，眼光娘娘，就是这个代战啊，看到这个王宝钏是一很漂亮的女子，结果当时陈德林60多岁了，他家陈德林不愿意，说我一60多岁老头在上台，反而观众肯定是不接受的，肯定给喊倒好。后来梅先生说：“则放心呢，台上见。”哎，上了台，由这小花脸马大江喊：“哎，梅先生讲讲。”我看着这姑娘眼睛怎么这么熟啊，小花脸垫一句感情是她是您的老师啊，底下哄堂大笑，马上就明白了，这梅先生报恩，对吧？这个就讲这个中国这个京剧啊，它是台上台下融为一体的。因为当代呢好多年轻人有可能不喜欢京剧，这可能也受一个就审美环境的限制。因为讲的京剧如果要是作为就是说文化遗产，如果你要是保持它原汁原味的话，它应该是比较小范围的这个玩意儿，就是说剧场不能太大。 嗯， 它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 弄成就是台上台下这个 互动的， 叫互动。我小时候有这么一次经历，我小时候听过梅先生的戏，那阵儿呢我就感觉，因为我不喜欢戏，但是我就感觉我只要一抬头我就看见梅先生在看我。 嗯， 就是讲究过去那个戏曲演员他练的这个眼，他实际上他未必是在看我，就是他往这边一看，我估计可能坐在我这个这边的人都认为梅先生在看自己。这就是过去演员的功夫。 嗯， 那功夫到家了。 嗯， 他为什么呀？这就是说眼人无言的交流莫过于眼光，眼光到了以后你会感到一种所是震撼。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我不喜欢戏，他往这边一看，哎，他看我怎么回事，我赶紧认真看一下。真的。所以中国这个京剧啊，博大精深，它是我们中国的国粹，那么它就融进了我们中国，说实在话，自古以来的那个文化因素。所以呢，年轻人不喜欢也不要紧，那么你听了也许你会喜欢上。 嗯，而且的确现在其实九零后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戏的还挺多的。前些年进剧场大家都说有这个白头发现象啊，好像进了剧场之后以老年人居多，但是现在真的特别是啊卖票的戏，我们必须承认啊，今天在北京还是有很多是有组织观众去看的，特别是很多啊这个质量不是很高的一些新编剧目，甚至要搭盒饭啊，甚至要发劳务来组织观众去看，好像是挺繁荣的啊。但是很多靠票房支撑的剧目啊，我发现年轻人很多，甚至他们逐渐成为了买票看戏消费的主体，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而且这个包括很多年轻人喜欢上的这个 B 站啊，这个我看了里面很多都是我过去没看过的老的录像老的唱片，大家用新的这个手段，甚至很多人把这个唱片复制成这个电子模式的重新上传到网络上，都是年轻人做的工作。哎，真是让人感觉到新鲜啊，很有活力。 对，其实刚才李先生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小的时候、觉得京剧不好听，觉得又吵又慢、可是您是听过好的，每次坐在那儿觉得梅先生一转过来就看您一下，您这心咯噔一下，我得好好看两眼啊。后来您还说了一句话，您说如果您懂了京剧，你就懂了中国社会的三分之二。邵远刚才也说了，那么多年轻的朋友加入这个行列当中，喜欢京剧，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这个传统国粹的美，因为感受到了，所以沉醉其中啊。其实京剧它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它承载了很多，比如说情感宣泄，过去没有网络没有电影是吧，那剧都你看它情感碰撞，就像杨成老师刚才说的啊，这个它其实在不断的情感宣泄，给自己一个过渡空间，还有就是在教化人的三观。梅葆玖先生说我们哪出戏不是 教人好的 、所以它承载了很多这样的功能。那么今天上元也是给大家准备了第二段是吧， 咱们听几句吧，赵氏孤儿、这也是反映了我们一个中国的伟大的故事。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朱强先生演唱的《赵氏孤儿》一个小片段。 其实《赵氏孤儿》也是我们这次北京文史京剧专辑中的一本，是吧？我们是梳理了10个京剧的经典剧目。然后作为这。